飘渺， 飘渺， 渺表， 渺表， 吊销， 吊销， 逍遥， 逍遥， 窈窕， 窈窕， 调教， 调教， 娇小， 娇小， 小苗， 小苗， 飘飘， 飘飘， 摇摇， 摇摇， 悄悄， 悄悄， 巧妙， 巧妙。